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1989年费翔在内地推出的第四张个人专辑当中的歌曲《溜溜的他》，而这首歌呢是翻唱齐秦在1981年推出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，原来的名字叫《又见溜溜的他》。而继续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2001年顺子的一首歌，这首歌的歌名叫做《忘不了》。忘不了的意思呢，就是虽然和对方分手了，仍然忘不了对方的吻，对方的好。 当初是大发了无聊，他只是个目标。 是来自顺子的《忘不了》，而继续我们听到的也同样是来自2001年的一个专辑，这是古风的《见字如面》专辑当中的《放松自己》。其实现代人呢，生活在各种各样的压力之下，而这首歌曲要告诉我们，想让自己过得更好，可以摆脱压力的话，那么就是放松自己，让一切活得自然。 越是疲惫越想展开，越是无奈越想明白，多少次想

这首歌呢是来自水木年华的《在他乡》，是他们成军15周年的专辑第11张专辑《昨日情书》当中的一首翻唱歌。在这张专辑当中呢有8首新歌，同时呢也翻唱了一些过去水木年华的经典作品，包括这一首《在他乡》。15周年以后呢，和15周年之前，水木年华的心态也发生了一些变化，经过了人世的浮沉之后呢，重新演绎这首歌曲呢有了新的味道。 那年你踏上暮色他乡，你以为那里有你的理想，你看着周围陌生目光，清晨醒来却没人在身旁，人静的雨夜想起了他，他的挽留萦绕耳旁，想起离别他带来的脸庞，你忍不住的哭出声响。 我多想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，就让我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。是他乡，你想的未来还不见模样，你看着那些冷漠目光，不知道这条路还有多长， 人静的雨夜想起了他，他的挽留身旁，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，就让我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让他的温柔善良 这是来自水木年华《在他乡》这首歌的15周年的纪念版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快歌，徐怀钰的首张专辑《徐怀钰》当中的一首歌，这首歌呢叫做《妙妙妙》，是年轻的女孩突然得到爱情的内心的感觉。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，我还不能详细说出整个经过，以前都是听别人说我夏天那什么时候会轮到我，全世界的女生都这样，情愿坐上铁达尼号，连生命都不要，前一分钟为什么都不知道，突然被你电到，听见危险讯号，噜噜啦啦噜噜啦啦，人家简简直就是喵喵喵，我想叫叫叫，整个世界只听见我的心在跳，路人不重要，想多汪汪叫，还在山上忘记你已经走掉，周围出现落落的气泡，里面写着我的感觉，就是 不需要去打听你的过去，究竟交过几百个女朋友。明天开始，你把哥哥姐姐爸爸弟弟妈咪都交给我。全世界的女生都这样，就像阿信一样安安静静，一切都接受。爱上什么我从来都不知道，突然被你点到，听见爱情讯号，虐我自己一下，不是做梦就好。世界只听见我的心在跳，路人不重要，小狗汪汪叫，还在小小忘记你已经走掉。周围出现很多的气泡，里面写着我的感觉就是喵喵喵。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99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。 让你乐摔到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餐厅开业了，免费送吃送喝，也没人光顾呀。KTV 豪华装修，免费畅饮，也没人知道呀。滑雪场、游乐园、温泉度假村，各种促销活动，但是你不说，客户也找不到你呀。 找我呀，我来帮你告诉大家。我是好音乐99仙豆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，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。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：13910113033，13910113033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北京日报消息，日前伴随着垃圾分类志愿者发出的倡议，2017年北京市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月正式启动。创建垃圾分类示范片区行动从今年开始正式启动，将持续到13-5末期。市城管委固体废弃物管理处相关负责人表示，具体实施意见很快就会出台，全市16个区都将全面开展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，每区至少要有一个街道参与试点，其他街道至少有一个社区作为试点。北京日报消息，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在本月举行。七号，市城市管委会通报，为迎接此次论坛，本市城市景观布置将于5月12号前完成。其中，国家会议中心前广场、东单、西单等地区将布置7座立体花坛。同时，5月12号至17号，全市景观照明设施按重大节日等级开启，通过多种形式的环境布置，为高峰论坛召开营造大国风范、古都韵味、开放包容、诚意待客的良好氛围。 好音乐9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